马慢妈妈骂马。 不是您这怎么讲啊？这个 有讲啊？ 怎么讲？ 我这说妈妈拉着一匹马， 哦， 这个马走得太慢，这妈妈不打那马，她骂那个马。 哦， 哎，这就叫妈妈拉马，马慢妈妈骂马。 好，给您对妞妞牵牛，牛拧妞妞拧牛，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哎，这是对的下联啊。 这有奖吗？ 有奖啊。 怎么讲？ 妞妞牵牛，妞妞就小姑娘 哦， 牵牛牵了一头牛，这个牛啊推拧，这个妞妞不打这个牛，他拧这个牛 哦， 哎，这就叫妞妞牵牛，牛拧妞妞拧牛， 太费劲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北京二赵赵振铎赵世忠合说的传统相声对春联。北京二赵的说法啊，大家是非常的熟悉了。当年有所谓四马二赵，四马呢指的是相声名演员马季、京剧名演员马长礼、话剧名演员马群、评剧名演员马泰。二赵就是当时的非常有名的相声青年演员赵振铎赵世忠。四马二赵是当年老舍先生鼓励的这么几位优秀的青年演员，后来随着几十年的舞台生活，他们都成为了知名的表演艺术家。好，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个经典的段子，群口相声八马褂，表演者郭荣启、常宝霆、马志存。 你看咱们今天三个人说一段好不好啊？ 为了祝贺节日，我们说一段群口相声。 对， 别说了。 哎，说相声不说干什么？ 唱吧。 唱 啊。 唱什么？ 我唱的最好啊。 您打算唱什么呢？ 我打算唱这个京戏。 他要唱京戏 啊。 打住打住啊。 你刚才你听听人家这些个京剧演员，人家那唱的多好，你还唱京剧？ 最近不是净排练传统戏吗？ 行了，我告诉你，别让他唱啊。 怎么了？ 他会的不多，我知道他。 是啊， 就会三段。这一共会三段，还唱什么劲儿呢？ 谁 听见的吗？ 谁说的？这传统戏多着的了。 那那么办，你唱可得唱个新鲜的，唱我们不会的那个。 对，我唱出来，你们俩要会。当着大家我磕头拜你们俩为师。 好， 你瞧，如果说你唱出来我们俩会，而且接上来了，这可算不新鲜。 对，甭说会，你们连听过全没听过。 这说也话大了，让他唱。那你唱一段我们听听。 听这什么戏？ 来。 妇女们大雨在火下，家贫呐喊，人家不打，我应儿唱。 您唱的是打鱼杀家，这戏哪位观众人都听过，都熟悉这戏。其实这戏还是前些日子我刚教完他的呢。这是唱的你 哦， 感情这出戏是你教给他的 啊。 哦，这个头两个月我交给常宝霆的。这都哪儿的事儿啊？ 不，这不新鲜。 你说你们俩坏不得了吗？干嘛你这教那个教，你这传带来了这？ 有新鲜的吗？ 对，这头一个溜嗓子， 嗓子溜开了吗？ 溜开了。 来，唱新鲜的。 以上您听到的是郭荣启、常宝霆、马志存合说的八马褂，刚刚开了个头。这段经典的传统相声作品，我们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空中笑林继续欣赏。尚远和您过会儿再见。 老公，早点做好了吗？还得上班呢。 饿了？不是，你先等会儿啊，先听听那个空中笑林。 空中笑林哪能管饱啊？ 你听听啊。 溜鱼腐，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菇。 这也太油腻了。 太油腻了，来点清淡的。 小葱白豆腐，一清二白啊，搁点小磨响油，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话中西四百年，再问生存与毁灭。3月20日，北京喜剧院，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话剧《哈姆雷特》，著名导演陈新一倾心打造，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实力呈现。订票665500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依然是以晴为主，气温上升较快，但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地面气压场逐渐减弱，低层转受偏南风的影响，空气扩散条件略有下降，且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天气比较寒冷，外出还需要防寒保暖，空气干燥，还需要及时补充身体的水分。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1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3，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4度到9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2，感觉比较寒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3，感觉寒冷。今天白天的光照较好，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 我们家男的多。 光哥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乐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拍卖画。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新春到送欢笑，听相声乐淘淘。主持人尚远代表空中笑林栏目给您拜年了，祝您新春大吉，万事如意，新的一年当中工作上顺利，生活上幸福。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您呢多听相声，笑口常开。这里是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那么刚才呢，我们请您听的是传统相声《八马褂》，刚刚开了个头，表演者是郭荣启、常宝霆、马志存。郭荣启先生和常宝霆先生啊，这是一对师徒，赫赫有名啊。马志存先生是捧哏大家，跟很多人都合作过，哎，比如说时间比较长的、比较默契的郭荣启先生，哎，苏文茂先生。应该说艺术上啊继承了他的老师赵佩茹先生的风格。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接着听这段传统相声《八马褂》，郭荣启、常宝霆、马志存合作表演。 杨云辉祖公园， 死了他干奴，这老死了他干奴，这有黄昏云的年头就有这个，你这一点都不稀奇， 说话太气人了。 唱个新鲜呢？ 什么新鲜？哪年有的黄花鱼啊？你说你们坏不得了！ 已经唱两段了啊！ 记住了 啊，还会一段 唱 呢。来唱， 要听这个。 唱啊！ 你们全会啊？ 对对对，唱我们不会的那个。 上段拿手的 来， 东 三，这边好房间，这边来，看这边来，看这边来，看这边来， 看这边来，看这边来，看这边来，看这边来， 不，你唱了半天这都不信，苏三起劲， 你起劲 呢？啊，这有什么劲？ 让他唱，让他再唱，来唱。 啊，什么呀？就会这三段。 怎么样？ 真的就会这三段？ 怎么样？ 呀呵， 完了吧？ 咱别唱了，还听我们说得了。 说什么呀？同志，说你们俩人说。你们俩人说没我， 你跟着一块说也不要紧。 哎哎哎哎，回来。你会三段，大伙儿也知道就完了。听我们俩人的，或者咱仨人一块儿说不行吗？ 不说， 非要唱你 仨人一块儿说呀？没有这个，你们俩没有艺德，没听说场上缺人的，当着大家这面子多寒碜。 你干嘛呢？ 第三段你说你不会，不就完了吗？ 我干嘛呀？ 说， 本来我会，你这比我 这回来。 干嘛呀？ 走了。 急着白脸呢，不干了， 不说了， 不跟你们一块搭伙了， 一会儿还来不来了？ 打这儿一块不同场了， 打这儿岂不见我们了？ 哎， 他可行， 嗯，怎么样？ 走您的 啊，走了， 哎，你走，你走，你不搞错了。 不， 我跟他说，他穿那马褂是你的 啊！ 不，你别着那么大急，我跟他说了好不好？ 说什么呀？ 我跟他讲讲， 讲行 啊。 他要走了，我找你要马褂。 你说我是不倒霉吗？我跟你了解这事儿就完了。 没错，你问问他是我的不是？ 我问问。 你走， 苏先生，你先别走吧。我打听一下，您穿这马褂是谁的？ 马褂 啊。 怎么你也问这个？ 我调解的事我为什么不问呢？ 这马褂这不穿着呢吗？ 不是废话，可不穿着吗？我看你穿着了，我问是谁的？ 谁的 啊？ 甭管谁的，我穿着不得了吗？ 这不像话！你穿，你得说这马褂是谁的？ 马褂谁的？他的。 脱下来，给他， 给他 啊？ 凭什么给他？ 我给他呀。 哎，这些 啊， 给他要卖了呢。 你这不没出没上吗？这不， 我扔了，我撕了，你甭管。 就人家的马褂，人撕了与你有什么相干呢？ 哼，我穿的马褂白穿。 哦， 我穿的马褂白穿，不白穿。 啊，你还给我出力啊？这怎么着？ 你少废话。 你老不老好动手？你 废话， 你听这话了没有？不白穿一定能挣钱吗？ 你这人说话也可气。 嗯。你穿人家马褂嘛，你说没白穿， 是 没白穿，给人行利钱了。 哎呦，不单没拿利钱，比他拿利钱还好呢。 那这话怎么讲呢？ 我马褂不是在他手借的。 哦，不是在他手里借的。 你听明白了啊？ 嗯。 那天我往他家借马褂去。 哦。 他没在家。 嗯。 他媳妇出来了。 嗯。 啊，我说宝婷的马褂借我穿穿，说您拿着穿去吧。不是，我嘱咐您一点事情。啊，您呢出去多照顾宝婷一下。宝婷最近呢不知怎么回事，说话颠三倒四的，天一脚地一脚，晕三五照，一来在外边就叫人问住，叫人问住呢他就生气，生气来家就跟我吵架。您在外边照顾他点，他有个说话对不对的，您给他圆满着说啊，别让他受气，别让他家里打架来了。哎，我给他圆满着说，有个栽跟的现眼的，我穿着马褂白穿嘛。 哦，那 不一穿有好处吗？ 对对对对，人呢穿你这马褂没白穿。 嗯嗯， 说你这人说话云山雾罩， 嗯， 颠三倒四，有时跟班杠人家把你问住，你好生气，人家呢圆滑给你说，你这白穿吗？ 啊，你甭听他那套， 走，谁让你甭说认吧。 嗯， 你还走着走着吧。 说明白我就不走了， 不走了。 以后你别场上缺人。 你这马褂也不能老穿着，对不对？ 哪能够啊？穿俩月， 怎么着？俩月 啊，俩月， 俩月都给我穿坏了。 你说这就瞪眼？ 这还是我爸爸的马褂呢。你俩月，你还能给我送去啊？ 你穿着， 一个月不行啊，多一天都不行。哪儿的啊？ 明儿太近了，这半个月，半个月，半个月。 后天，后天说什么也不行了，后天给我送去。 送去，这后天了， 哎， 后天夜里两点。 夜里我不睡觉，坐在屋里我等马褂。后天一早给我送去。 一早晨， 嗯， 这是什么脾气这是？ 你怎么着？怎么着？ 哎，行， 你穿我的衣服，你再一点。你看你衣服都给弄脏了，你看这吃什么了都给弄到这上面了。你再一点弄，拿那个围嘴再吃饭那个围嘴，这人你 弄围嘴成小布娃娃了。 别走了 啊！来， 坐在这穿人家马褂，这不受罪？你说这行吧？ 别走了， 我告诉你 啊， 你甭跟他说 啊。 为什么他说我云山五照？因为我文化高，有时候说一些文言他不懂。他告诉我云山五超，我多少朋友，我这些朋友都是有文化的，书法家那好多朋友，这同年夏天我们一块上二公园去画词、我什么都喜欢， 是啊， 画画写字，画词，画完词我们阿姨说来，就干了。你家那个二公园，你这事儿太哏了。 什么事儿？ 我们正玩着呢 啊， 你这豆墩呢、豆墩呢，倒一把的豆墩呢，跟卖烟卷的打起来了。好嘛，就这俩人打的没完呢。窦尔敦这个脾气太暴，结果呢诸葛亮过来给劝开了。诸葛亮这一劝架呢，我们一看这事儿完了，甭到派出所了， 这胡说八道这劲儿就来了，这就开始胡说八道了。 窦尔敦跟卖烟卷的打起来了，结果诸葛亮劝架劝好了。 没错，这实事啊， 这还实事 啊。 你说这事谁知道啊？ 不信你问他去， 他知道。 哦，这是他知道， 还有他呢，那没错，那是。 嗯，好， 郭襄说了不 行。这玩意儿，您 我要跟您打听个事儿。 咱穿的马褂白穿吗？ 是， 我要跟您打听个事儿，您给我解释一下。 什么事儿？ 这个窦尔敦呐，跟卖烟卷打起来了。 嗯。 最后诸葛亮给劝架，把这事给劝开了。您说有这事儿吗？ 你这做梦的，你还没睡醒啊？哪儿干哪儿啊？ 这没这事儿， 哎呀，这个马褂的力量可不小啊！ 怎么样？ 好好，有行行行， 这咱胡说吗？这个，这是咱云山五照吗？这个， 对不起，打住，我得问问您。 嗯， 您说这个窦尔敦跟卖烟卷打起来了，诸葛亮劝架，这事儿您知道？ 知道。 那您得介绍介绍吧。 有啊， 啊有，您说说吧。 当然了 啊。 他这不是这个事儿吗？ 对， 这就是这个有这么句话 啊， 天下虽大无奇不有。 哎， 你这人呢知道事儿太少了，只是少见多怪呀、井底之蛙没见过天，以后知道事再问，不知道别问，我告诉你少问闲话，不知道拉倒吧。 你这就完了，不像话。哦，我少见多怪这事就完了，不行、我非要问。 你要问？ 哎， 问什么事？ 窦尔敦跟卖烟卷怎么打起来了？诸葛亮怎么给劝了架？ 哦，你纳这个闷儿？ 哎，我这事我纳闷。 哦，窦尔敦跟卖烟卷打起来了，诸葛亮劝架。 对， 你纳闷呢？是这个朝代不对？ 对对对对，这里一个清朝，一个汉朝，一个当代人。 对呀、 啊，不是你也纳闷吗？ 怎么凑一家子呢？ 这是我也纳闷啊！ 你这么多废话 吗？不是纳闷 啊，给你先听着 啊。 这是先前我纳闷。后手我就不纳闷了，后手大个棋我就有这个想法、我就不纳闷了。 怎么呢？ 你过来听我说呀。这是四胡擂鼓吧，仿佛大个棋是设个意思。你着笔，你这人呢，你跟他来往这个事情不太清楚，他要跟你们一说，那仿佛就着笔这，哎，你明白了吧？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说什么我就明白啊。 哦，这么半天你还没明白？ 我这么半天你不一句整话没说吗？ 可是这个不是打起来 啊？怎么打起来？怎么劝的架呢？ 窦尔敦脾气大呀， 啊， 他有护手双钩啊， 不像话呀、 卖烟卷的老实 啊， 可是这事儿诸葛亮能说 啊， 这仨人也难凑一块。 就是 啊，他是分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来着？ 二宫。 二公， 二公， 哦，对对对对对， 你大师啊，大师啊， 啊，对对对对，那二公，那个二公可行了，那二公就行了。 怎么了？ 那天我们上二公玩去， 天热呀，正赶上划船，划完船咱在那儿休息。 嗯嗯。 二宫不有大剧场吗？ 啊， 大剧场正演戏呢。 演戏？ 正演戏呢。 什么戏呀？ 那天三出戏 啊， 开场的是武家坡，中间是赵玉马，后边是空城计。 哦， 这武家坡在场上了。这都是蹲到后台那儿休息休息，要想抽烟。 嗯， 到后台有后门啊，来个卖烟卷的，哎，正好想买盒烟，买盒烟呢，这盒烟打开缺两颗。 哦， 他跟卖烟卷就矫情，哎，你这烟卷不对，这整盒怎么缺两颗呀？卖烟卷说话也不对，你问烟草公司去 啊。 啊，烟卷公司，你别问我，哎，你这不像话，俩打起来了，围了好多人，谁劝也不行，这武家坡该上场了。下来之后呢，完事窦尔敦得上了。窦尔敦一上场呢，一瞅没人了，哪儿去了？诸葛亮一找，又在后台 啊， 外边跟卖烟卷打起来了。哎，小窦，小窦，别跟大家，该你上场了。 小窦， 哎，小窦就叫窦尔敦。 呵，没听 说。赶紧上场，上场吧。 嗯， 结果呢，诸葛亮给劝的，就是在二宫那唱戏，他看见的。 哦，你说的是唱戏这码事啊？ 啊， 对， 真费劲。 怎么了？对，唱戏。就这么回事 儿哦， 反正跟这事儿有啊， 不也没有你那么绕的人的，哪那么胡说八道？ 哎，对对对，怎么回事？二位有什么事儿？ 像话 啊！你还真有两下子， 我有两下子， 行。 小姐们，汗全下来了啊！ 我还真佩服你， 哪有你这么说话的？ 行， 窦尔敦跟卖烟卷的， 行行行行， 劝架，哪朝跟哪朝啊？你这是说话留点神， 别乱叫了。 咱给马褂桌子穿， 下月都送去。 下月， 你 说 你 说话留点神呐、啊！ 你说跟不跟？ 不，这事我头回听说过。 不，我这人说话就简练。 不，你简练别人受不了啊。 那天的新鲜事都让我遇上了。 还有什么新鲜事？ 我们的二姑娘不是上天涯后门吃饭去了吗？ 天祥后门， 天祥后门 啊，现场呢？ 去过没有？ 去过啊。 那饭馆特别多。 对呀、啊， 找了好饭馆。 嗯， 楼上，啊，楼上一看天太热，我在床上开开，开着我说你们点菜。那几个人不好意思的 啊， 非让我点菜。我说你们吃什么说话，我不怕花钱。我请客， 嗯嗯， 不说，我也不说，我们正在研究吃什么菜呢 啊， 太有意思了。 怎么了？ 这时候我就看这个窗户外头，呼呼悠悠，呼呼悠悠，砰，突扔大窗户外头，啪叽， 怎么着？ 飞机一只烤鸭子来了， 这云山雾罩这劲儿又来了，你看了吗？ 这烤鸭子热乎乎，外焦里嫩，还没脑袋。哎呀，当时我说得了，咱们就吃这个了。 不对，不，你整个是胡说八道。那你说这事儿谁知道啊？ 不信你问他去呀、 啊。啊，这事他又知道。 那天吃饭有他呀。 那我问他，贵人，我再问您事吧。来来， 二宫那唱戏，正赶上那天他是。 不、啊，这事明白了 啊。 打架那事明白了。 啊， 我问的是另一码事。 什么事？ 有几个人在饭馆吃饭呢， 啊，这 正想着菜了， 嗯嗯， 从这楼窗外边呼呼哒哒，呼呼哒哒，吧唧，飞一只烤鸭子来，浑身冒油还没脑袋， 您说这事信心不信心？ 我说你是热病没出汗 啊， 这不胡说八道，烧得你无精。 这胡说八道， 你说我喝啊。 不，你说我穿一个月嘛、啊、 当时都不等都穿了。 为什么呀？ 那天咱们几个人在饭馆吃饭，在楼上啊，砸楼窗外头飞进一只烤鸭子，你不知道是怎么着，你吃的最多、 哦、 废话， 这飞烤鸭子这话是他说的？ 没有。 有 怎么样？ 有。 哎呀，你自己坐下，马褂多好呢。 你这没错、 啊、你着这急干嘛呢？你说你这人不干真是你都那么大岁数了，我告啊，你知道这事儿啊？ 知道，这不是马褂的事儿。 不，你说了吧， 这真有这么回事儿。 烤鸭子从楼窗外飞进来了 啊！是啊， 你说这怎么飞进来的呢？ 这事儿不新鲜了、 啊。你再说， 有这么句话， 啊、 不是刚才说了吗？这天下虽大，无奇不有啊！说这飞烤鸭子这事儿，它不是也是这个。 怎么着？ 他不是在饭馆里飞进去的吗？ 啊、对呀、啊， 他要别处就飞不进去了。 这饭馆也飞不进去了。 你要在菜场不能飞烤鸭子，对不对？他是在这个天祥后边有个饭馆、 啊、对， 饭馆那个窗户敞着。 对， 哎，这不敞着窗户了吗、 啊？ 这鸭子就飞进来了。 无像话，敞着窗户就飞进来，他怎么飞的呢？ 怎么飞的？咱们鸭子有翅膀啊。 这废话， 不不不。 活鸭子也飞不上去，何况是烤的还没脑袋。 哦，这是烤的 啊， 鸭子烤的没脑袋， 这怎么飞上去的呢？ 对呀， 啊， 它是这个，没脑袋它愣飞 啊。对， 你别忙啊，你听这意思， 你说呀， 它大概其实这么回事 啊。 这个鸭子它不是烤鸭子吗？ 烤鸭子， 烤鸭子，它当然它得在炉里烤了。 对呀， 它一烤，它不就是这个有那个炉够热的 啊？ 你想啊。烤的这鸭子它难受啊，你想那炉烤着这个鸭子难受，一想这不行，我赶紧飞吧，嘟就飞了。 烤的难受就飞了， 对对， 这都不像话。怎么飞的呢？ 怎么飞？它不是烤的不有热气吗？ 哦，您说不是烤，拿热气给吹上去。 对 了，更不对了，这包子铺麻烦了，炉气一打开，再看这包子全这么全找了，小伙子满地拾包子去啊！ 包子不能飞呀， 啊，鸭子也不能飞呀。 你想你这人呐， 啊， 死脑筋！ 我死脑筋，我问你， 包子它是面的，这是鸭子它是肉的， 肉怎么飞的呢？ 这肉它烤的难受啊！ 啊， 这烤的肉的一哆嗦，它仿佛你要是烤你也受不了这个。 烤我干什么？ 不是，它敞着楼窗，它不是鸭子一想难受，溜溜达达就出来， 鸭子。 鸭子 溜达出来呀， 这话你说的。这鸭子本身不能出来，它是那儿它。哦，对了， 怎么？ 这鸭子楼加工， 加工， 人家上那儿加工去烤了这么一只鸭子。 嗯， 烤得了之后，这人取走了。取走的时候呢，拿那铁钩勾着这鸭子 啊， 这鸭子脑袋那儿有一窟窿，他勾着，拿着就出。刚烤的它热呀， 啊， 刚一出来，那门口呢有一个小卖。小麦呢推着一辆三轮，三轮那儿也不知是卖馒头卖包子， 嗯， 没留神把提了烤鸭的这绊了一跟头。哎，你小姐姐，你这车搁在这地方啊，差不点把我绊倒了，这鸭子全脏了。搁车这人呢说话态度也不好， 哦， 我搁这什么了，我干你事儿。你瞧你这长得狗熊脑袋吃烤鸭子了。先说你这怎么说话呀，啊，你这人说话太野蛮了，我告诉你，我不行，我抽你 啊。 他一着急说抽，他忘了这只鸭子了， 哦， 拿铁锅这么一抡，我抽你，这么一使劲，这鸭子飞出去了， 啊， 鸭子脑袋勾下去了，这鸭子一抡呢，我们敞着窗户吧唧整掉这桌上。大伙儿一看，哎呦呼，飞进一只烤鸭子，热气腾腾的，可就是没脑袋，没脑袋，没脑袋。大伙儿开始吃了吧，就这么回事。 哦，是这么回事儿， 真是那个 不行，不行啊！ 怎么 呢？你刚才解释了半天，你说的是抡， 嗯， 他说是飞，不行。 哦，差一个字儿全不行。 多新鲜呢！ 你别叫问住， 怎么问住呢？ 有的人打起来了， 啊， 这给那一嘴巴，这个拿茶壶啪拽那人去了。明天报纸上登出来了，这个人飞茶壶打架， 对啊， 有没有这事儿？ 有啊， 许他飞茶壶，不许我们飞烤鸭子吗？ 哎呦，你瞧你费多大的劲， 对， 赶上那么回事， 就这回事 啊。 其实我们不知道啊， 我还认以为呢，这就是 飞神。 我算佩服你了，告诉你，真有两下子。 你瞧你这这这全塌了，我这全塌了。 不是，你说 烤鸭子，你这这这 你还真行。 得了，得了，你幸亏说飞只烤鸭子，你说飞碗酸辣汤，我没法说了这个。咱这马褂穿多呢？ 这马褂三年以后再给我。 一定了。 哎，您说这怎么？ 说话留点神来。 你说你这人说话真是，我告诉你 啊，有的时候事实你没看见，你听着新鲜， 就是 不新鲜。 哦， 你拿那天我们吃完饭我们回家了， 嗯嗯， 各回各家。那天晚上怎么着我也睡不着觉，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猜怎么着？有事儿？ 什么事儿？ 我睡着睡觉就听我们窗户根外， 嗯嗯， 嘟嘟嘟嘟， 什么声音？ 蛐蛐叫唤， 蛐蛐。 我这人喜欢草虫啊， 爱着玩， 我不睡了。 嗯， 当时我是拿着探子，拿着蛐蛐罩子， 怎么着？ 拿着电棒，我到窗根底下一听，嘟嘟嘟，没在窗根底， 在哪儿呢？ 在大门外头。 哦， 哎呦，这事儿小不了。 嗯， 在大门外头，到大门外头我一听，嘟嘟嘟，没在大门外， 在哪儿呢？ 在火车站呢。哦，到了火车站我一听，嘟嘟嘟。这蛐蛐没在火车站， 在哪儿呢？ 在唐山呢。 又要来劲儿，这位 到唐山结果我找了300多人挖呀，挖来挖去挖来挖去，打唐山一直挖到山海关， 哼， 这蛐蛐噌可就出来了 啊！ 蛐蛐这脑袋呀， 怎么样？ 比火车头个儿还大呀！ 哎呦呵， 蛐蛐那心子啊，跟电线杆子那么憨呢！ 哎呦我的妈呀， 那30多根就给全了！ 行，你呀， 蛐蛐吧，你别 叫 真的， 你呀， 行，我眼睛里摊着 灯似的， 不， 哎，你呀，纯粹是胡说八道！ 你才胡说八道呢！ 你说这事谁知道啊？ 真有这么回事？不信你问他去呀！ 哦，这事他又知道， 多新鲜呐！ 我要再跟你打听个事儿， 什么事？ 有几人呢？挖蛐蛐洞，从唐山挖到山海关， 那是挖战壕呢。 说这蛐蛐出来了，这个脑袋跟那火车头那么大， 胡说八道， 两根须子跟电线杆一样， 没这么大重事， 没这么大事。 哎，这是我说的， 你说的我也不知道， 怎么？ 马褂给你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郭荣启、常宝霆、马志存合说的八马褂。今天的空中笑林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明天早上6点半，空中笑林上远和您再见。 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感知你简单存在我心房。 谁把星光点亮？谁不在？